秋，风霜雪雨波急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 小兵。

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忘不了是你的眼神，追不上是你的

人间 无间传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利剑能斩愁， 送君送到江水边，只惜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。 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 永不忘， 盟友乡亲 心里 歌山歌水 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话，死里逃生闹革命，乡民丹雨把地杀， 半间无间传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利剑 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只惜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 心。

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绿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

岁月永恒。